今日是2005年1月27号，这里并不是空中101的录音室，也不是做空中101的节目，这个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梁祖泽呢，因为会考期间呢感到极度的烦闷呢，同埋想讲下嘢呢而出的节目来的，绝对不是空中101的节目内容来的。今天是2005年1月27号，来会考呢，即来梁祖泽考第一科电脑科的时间呢就上剩89天。今天呢梁祖泽呢就并没有做过任何的温习，只不过是上集去了补课这样啫。当他下午想着去操 pass paper 时呢，就敌不过呢这个电脑的引诱，就足足打了3个小时电脑，是失控地打。到最后4点半呢，良心发现那时呢才发觉为时太晚了，因为夜晚黑6点就要赶去补课，那就实在只剩下个半钟被他梳洗和换件衣服和搭回车去这样的。不过好彩他最后呢就整了一个很吓人的东西，就是呢他计过一下自己呢由中四至今操个 pass paper 的数目是多少份呢，想答那除了是老师给那些散修修啊和补习社给那些是不计之外呢，真真正正成份做晒呢都只不过得8份那么大把啫。那这8份呢都不是同一都是同一科来的，应该 是同一科来的，那情况呢是极度令人担忧的。那如果算返呢每日操到一份 pass paper 的话呢，现在还有就是117份减大概87份左右啦，还有100几份呢要等着他呢去复试的。但是呢得返89日的时间呢是绝对做不到一日一份 pass paper 咁鬼死好的，咁鬼死理想的。那现在就唯有呢他自己呢take care 啦，就由得他自己呢去为自己的将来呢负责任啦。我哋依家只有送份祝福俾佢啫。咁做乜会突然间咁担心佢呢？咁实在呢今日做完上完一个 AMS 的学校老师帮我哋义务做嘅补课之后呢，先发觉自己 AMS 呢原来仲係功夫未到啊。咁做乜咁担心自己 AMS 呢，又唔去担心其他科呢？原来呢在邓镜波书院 的中六的架构里面呢就全部都是得两科理科班而已。那两科理科班读的东西都是不同的，一班呢就是读这个 PMS 的，另一班就是读这个 Bio 的。那我们的亲爱的节目主持人梁祖泽呢向来都是很害怕血和骨的，特别是在血淋淋的内脏，哎呀你说我都害怕真的。那实在是忍受不到呢是读两年 A level 的摆窝，那逼不得已呢才要读这个 PMS 的。但是他自己呢就数学根底就非常之不便， MES 和 AMES 由中一至今呢合格的次数都是寥寥可数，是唯独是呢拜窝呢就不知道无端端呢做乜次次都是九字头收场的，搞到他现在就很困惑啦。如果想他两年的生活呢过得好少少的话呢，就唯有用把握这3个月的时间呢好好操他的 pass paper， 特别是 MES 和 AMES 啊。咁亦都係嗰句啦，喺呢度我哋送上对佢嘅祝福啦。咁临尾呢今集就我哋嘅会考生100日嘅记录呢就到依家就要停一停啦。咁希望呢佢自己呢本人呢就好好啦，去善用呢3个月嘅时间啦。特别是呢係年28、年29、初1、初2、初3、初4、初5呢都唔好乱去去街啦。除了拜年要逗逗利是之外呢都不要周围走，乖乖地不要在电脑面前，是在张书堂面前呢好好地操 pass paper， 即是拜托他，不是我们这个节目呢过完8月放榜之后呢都要执笠的了。实在呢 对各位听众来说呢都是一个呢都是一个不知道大家对本节目有什么见解，所以也 不多不方便呢 喺度讲啦。咁本节目时间就到呢度为止啦。记得啦，呢、这个并唔系空中101嘅节目嚟噶。见到我把声，亦都唔系梁小泽把声咧，都知啦。啊，咁啊，我唔系借用佢，我唔系霸占噶。我真系问过佢，佢话肯我先讲出咪嘅啫。吓、啊，好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呢个回校生100日嘅实况记录。多谢各位啊！